也不能这么说吧，只是自己玩的比较就是跟别人可能不太一样嘛， 对， 就看的点也可能不太一样， 就做的计划也会详细一些。 我不做计划 啊，说就做， 可能是因为就是做这个节目做久了，可能会有一种独特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您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个数，就是这个我知道，我以前做过，我了解过，然后这个我可能会去体验，这个可能不太适合我，就这种感觉。 我老了才这样，年轻的时候不这样。 你是那种仔细做计划的吗？ 对，我是的。 真是看不出来。 我是的，我真的也就是从去年开始有点懒了，但是我是真的一直以来，我大概持续十年都是认真做计划的，而且详尽到就是出机场走哪个门，坐什么车，在哪几站台，我都写得很清楚。 我天哪，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随机的，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然后非常潇洒那种感觉。 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大条的人，我是一个细腻的人。 天哪，今天真是颠覆我的想象了。 那希望呢，所以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希望您加入到我们的视频在线直播当中。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企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而且是可以现场直播的视频哦。同时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如果想看到的话，您就赶紧关注我们。另外如果您在新浪微博上或者在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随时搜索活力982来关注我们。那这里左右巡航，今天的主题，第一时段的主题是坐着高铁去香港。为什么提到坐到高铁？因为这是一个时下很流行的话题。如今高铁开通了直达香港的这个路线，香港对我们来说是个很熟悉的目的地了。 对对对对，我以前也是就是直接从深圳出关去过香港，然后这次因为那个京港澳它开通之后，然后我特别想，也不能说特别想吧，就觉得哎有这么个机会，然后我又比较喜欢坐火车，然后我说那就去试一下。然后因为当时很保守，我觉得我是就是第一次乘坐这个，然后我又不愿意从北京直接坐香港坐那么久，所以我买了机票从北京飞往返飞深圳，然后从深圳坐高铁进关，就是入香港。然后感觉体验非常好。 真的啊？ 对， 一共我这个跨越我想想啊，大概需要几天？五天？ 没有，我其实就是四天。对对对，就在那儿就玩了一个周末嘛，然后因为过深圳，所以在深圳停留一晚。但是我坐这个高铁的这个时间，从深圳坐高铁去香港，其实整段这个路程不到一个小时，但真正你从深圳到香港的时间可能就个10分钟20分钟吧。因为它从深圳到香港的话，是从深圳北站，然后再到这个福田站，然后再到这个香港就是西九龙站，所以它这中间还有个3站的时间，再加上高铁的速度很快，所以说其实坐高铁是很舒服的。而且因为它刚开通的时候，我没有赶上十一期间嘛，刚开通我就过去了，所以它那个火车上人很少，就基本上我们当时坐那车厢一共只有4个人，而且它又迅速，再加上人又少，然后出关又相对于这种深圳你步行出关又迅速了很多，又很快，所以整体感觉我给他打5颗星。 真的吗？就满分就是5颗星对吗？ 对， 所以你现在打了满分，5星好评。 是这样的。 然后我想知道就是入关的手续是在哪一站办？ 西九龙。 我看你给我的图片里有一个香港西九龙站的图片。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西九龙外面的那个车站。 好，我们现在决定连接一下。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如果选择高铁从北京出发到目的地香港的话， 那个挺长的，那个可能要一整天的时间，就10个小时嘛。 10个小时就到了？ 对啊， 高铁。 对啊， 你这次用了多长时间？就是只是 从深圳，不到一个小时，就几十分， 其实你只是 20-30分钟嘛， 你只是体验了从深圳过去，对吧？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比那个，如果我们从就是那深圳8个口岸直接进香港的话，要方便的多。因为虽然说你从深圳坐地铁，从那个口岸直接进香港也是一样的时间，因为地铁也很快嘛。但是你实际出关的时间会很久。对，因为你入关的时候那8个口岸都要排队，很多人从那个口岸进嘛，所以他那个再加上那个入关的那个窗口又比较少，我体验过，我觉得至少要排2个小时队左右。 那我可以理解为西九龙站这个过就是这个闸口嘛，是专门为坐高铁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我们看一眼照片啊，这个是李岩同学，严美丽同学提供的，在他这个香港西九龙站，也就是换发这个签注的地方。 对，因为我拍照，我不是一个很擅长拍照的人，所以我只是觉得这个牌子非常有意思，它就是那个西九龙站门口的那个牌子，你看它很有这种香港这个牌子的那种风情嘛，上面是中文，繁体中文，下面是这个英文，然后它就门口就是这样的，而且这个火车站很大很奢华， 对，它很新，然后同时呢，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麻雀不小，然后它的一楼二楼是这个入关的地方，三楼四楼是餐饮的地方，很大，然后你要有时间，其实在这个高铁站里面也是能买到很多手信的，而且它有点像是那种机场的免税店一样，就井井有条，而且什么香港的这个伴手礼都有。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为就像是一个机场一样，当然肯定没有那么大， 对对对对，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是从这儿出关的，所以一定会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 对, 对, 对, 对，而且它那个、这个闸口要比就关就是那个海关的那个关口要比普通的就是那个就是步行过关的那个关口要多得多得多 哦、窗口也多， 对，窗口多， 闸口也多， 口对、但是它这个流程还是一样的，就是问你问题会问得非常详细。 然后你这一次基本上就是为了一个周末，然后呢请了一天假，所以算是一个四天，对吧？ 对，也不能说请假，就只是请假了。 对，然后就反正很紧张，但是由于现在交通特别的便利，所以以至于在路上的时间我们花的少了，所以就可以在香港逗留时间长了哈。然后你从西九龙入了香港之后，立刻就是开始用地铁，是吧？作为主要的交通方式了。 对，我不是，我从那个就是进关之后，我打了一个车去了酒店。 可以，你酒店住在哪个地方？ 在金钟。 哦，你住在金钟啊？金钟那不是一个专门可以坐车去海洋馆的地方吗？ 对对对，说到这个我就必须非常生气的说一下，我之前因为我上一次去香港的话已经是六年前了，六年前那个时候是就有点像跟旅行团，我们包了一辆车，我根本就没有坐车，然后这次呢我是坐了一个打了一个车，我才发现哇，在香港真的没有办，就是你如果不是那种家里有矿，你千万不要就是打车来来回回，因为他这个打车吧很贵，但是它没有贵到让你觉得不可接受不可理喻的份上，但是如果你打车从这种交通枢纽站去别的地方，那它就是贵到让你不能接受。 为什么？ 对，因为它是 它绕来绕去的，对吗？ 也不是绕来绕去，本来是香港就山路比较多嘛，你从西九龙还有从这种就是交通枢纽站，包括你从那个地铁出关的地方，然后要到你住的酒店或者是到哪个目的地的话，它能一眼看出来你其实是游客，然后他在过，因为他们都要过海嘛，包括西九龙都要过海，金钟是在海，就是香港的那 另一个海， 对对对对对，在另一个岛嘛，你如果一旦过海的话就要交这个过海的这个 过桥过路费， 过桥的这个费用。这个费用啊，凭着我有限的这个粤语听力，我觉得是不多的，但是司机就会说就会很多。 那有没有收据凭票给啊？ 没有，可能也是我们游客也没有问他要这个吧，就然后而且他会说你还有行李，我给你搬行李的费用，你这个行李放到后备箱的这个费用，因为我也弄不清楚嘛，但是我感觉就是很离谱。 累晒谱。 你的粤语很高级。 好像是这样的，因为香港首先计程车的费用计费确实要贵一些。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是从来没有选择打车的。你刚才一说下了火车就打了辆车，我心头一揪。 打车从那个地方到我住的那个酒店 其实不远， 200多。 哦，200多港币， 不到10公里， 应该是5-6公里。 对， 其实很近，但是确实因为是这样的，因为香港这个地比较少，然后比较窄，所以很多路它需要来回来去的掉头，然后要有很多单行线，所以确实打车呢是价格是有点贵的。如果大家行李不是太多的话，还是推荐大家坐地铁。其实地铁是很方便的， 对，很方便。 无论你是坐这个飞机来的还是坐火车来的，如果你坐飞机来有机场快线，而且香港直到现在非常便利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在中环或者尖沙咀直接托运行李，在机场快线，你不知道吗？ 机场快线，因为我没有直接坐飞机到过香港。 哦，那我告诉你啊，就是我大概15年前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就有这个服务了。 哇，太酷了！ 就是他在那个香港是三个岛嘛，香港岛、九龙岛和新界三个岛，然后呢，在其中的尖沙咀和中环，这分别是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两个就是交通枢纽的位置，他们那两个口是对着的，所以当我们说坐天星小轮跨海的时候，说白了是从中环这个位置坐天星小轮的摆渡跨海到九龙半岛上，而那个码头的位置就是我们所说的 尖沙嘴。 尖沙嘴。 对， 尖沙嘴。 所以是这两个是对着的嘛？所以在这两个地方都有机场快线的办理闸口。你在这里买一张机场快线的票，大概是20几块钱就可以直接到机场。而且最好的办法是，你可以先把票买了，把机场的行李托运，就在这个闸口托运，相当于是在市区就可以托运你的行李，然后你就可以在市区里再游荡一下。因为有的酒店可能只能给你寄存行李一段时间，甚至有些朋友说我酒店离得比较远，如果逛一天我还得回酒店再拿，有点麻烦。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在这个闸口的位置直接把这个机场快线的时候，把你的行李直接托运掉，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嗯，我还真的没有体验过。 而且两人同行还要打折，机场快线三人同行加小童还要打折。 你真是太懂了。哎，我现在想起来，我真是对这个交通特别的不满意，主要是打车。但你也不能说什么，它可能只是个别的情况，它不代表所有的出租车司机。 嗯， 对不对？ 你赶上了吗？ 我赶上了，我来往返都赶上了。 对，我们就提到香港地铁，其实香港地铁是很便利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虽然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它地下走的比较多，它疏解了很多人群，它地面的出口有四通八达，如果你想去哪个终极目的地，你只要选择合适的出口， 肯定能到， 你出来一定就是。 对对对，我感受了这个， 对吧？所以李岩其实在这些比较大的地铁站都有留下拍照的痕迹，然后我们一起打卡一下这李岩走过的地方。比如说第一站尖沙咀，这是大部分人都会不得不错过的。 对对对， 尖沙咀有像海港城这样大的 对 商务购物区。 对，它离那个维多利亚港也比较近嘛，你可以买完东西直接就在那附近逛一逛。 一般那个我是不去的，那个区域去不起 啊。你这话说的真的是。 旺角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我每次住酒店会住在油尖旺、油麻地、旺角、尖沙咀。对， 油麻地、旺角，它 是 在 九龙半岛。 对对对， 它是连着三站地那一大片，是香港本地的老居民的居住地。 是，我也能感觉到明显去那边就像粤剧、粤语还有那个 TVB 里面演的那种情况，就很生活化嘛。 嗯，好，中环就是在香港岛上的商务区，香港 CBD。 对对对，我住那个金钟就是中环的前一站，但我从来没有在金钟站坐过地铁，因为金钟站实在是它在山上，你要爬一段山，但是你只要往下走，从金钟从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往中环走个4分钟进中环站更方便，我觉得。 嗯，好，那既然交通已经说过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开始可以盘点一下，就是你这一次香港之行都去了哪些好地方，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这些地方我其实都去了 啊。 然后我本来其实就是乘坐了这个那个高铁嘛，我自己还挺兴奋的，本来就是一种新的体验方式，然后又住了一个酒店，还自己挺满意的，因为香港酒店不是还挺都挺小的嘛，然后这次住的这个酒店比较新，然后它的面积很大，是我以往住香港酒店的2倍，然后就特别开心。然后刚刚去的这个什么尖沙咀呀，什么旺角啊，我都吃了当地的小吃，然后还吃了那个就是喝了他们的奶茶，然后包括刚刚说的海港城啊，然后什么维多利亚港啊，我都去了。而且我们当时住的那个酒店在金钟啊，它就在那个太平山的索道登山索，就是那个轨道的那个起点站上，那个酒店后面就是那个站，所以非常方便，还就是去山顶看了一下就下来了。然后那个酒店住在那个酒店里面，我那有一张山景的照片，其实就在酒店的那个房间里面拍的，就直接就可以看到太平山。 那个地方大概多少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又说到伤心事？ 就4000来块钱吧。 啊，那么贵？ 他那个酒店还挺好的。 是和男朋友吗？ 老公老公。 哦，已经是老公了。 哦，叫美丽酒店 Mary。它是那个马可贝罗旗下的一个酒店，然后是有点设计感的那种，然后它一共就开了3家，一家在成都，一家在重庆，然后第3家就在香港。然后当时我订酒店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我发现就像什么中环那边的酒店，五星级酒店都很贵，但是这个金钟这边的呢，就比那边将近便宜了就1000块钱，然后我就最终选择去住金钟的这家，然后。事实证明我选择是对的，当然我也没有去什么中环的那些五星级，但我相对于我之前住的香港的酒店，那也是可能是就是比如说什么万豪啊这些，我发现这个金钟的酒店这家还是要比那些面积要明显的大一圈的，大概有个30平吧，30平，因为是新酒店， 在香港30平很大 很大吧， 很大， 对，能感觉到很大。 对， 嗯， 但是它的交通怎么样？出来之后，您从这么贵的酒店出来，您是走路的吗？ 它的交通它就体现在就这个酒店唯一的不好就是它下面就是直接就商务区， 然后你可能要到金钟站要爬一段山路，然后你要到这个中环站呢大概有走5分钟 哦、嗯，然后这个是我们其实是相当于从酒店出来在周边可以逛一逛的地方， 就直接就去中环了 啊、哦！你为什么要去中环？中环是一个一般人上班的地儿啊。 我觉得当时就离中环广场比较近，中环是看那个 TVB 里面一定会出现的地方。然后因为我老公他去过2-3次香港、 嗯、 他跟你一样之前都是住在什么尖沙咀啊旺角啊，他没有在中环区就是住过，他只知道他对中环的印象就是兰桂坊， 嗯， 然后说要不然我们这次去那个地方就是感受一下吧，然后我们就订了这个酒店。 其实对我的印象也是兰桂坊 哦， 因为那个 CBD 为什么那个酒吧街在那条街上、就是因为很多人下了班之后会去那儿喝一杯酒放松一下，所以它会离这个办公区比较近。 那、我发现那个地方真是感觉很快节奏，那些人走来就是步履匆匆走来走去，有点就真的是那种就是大都市的感觉、而且你明显能看见那些外国人包括和东方面孔啊就是融合的都非常好，那边的人店员都会说就是英语说的都非常的流利，然后我就感觉还挺好的。而且在中环那边还能吃到比较地道的就是香港这边的烧鹅嘛饭嘛， 嗯， 我觉得还体验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你现在说说吃吧，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吃的？哎，对，还不能说吃，下半时段咱们留一个时段来说吃，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好吧。然后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些就是这回去的有意思的地方吧，我觉得半山是肯定不能错过的。 因为我就住在半山了，所以我那两天基本上都是在山上走来走去的，然后就是坐了那个小火车去上山嘛，看一看山景。但我们没有晚上去，晚上太多人了，一直在那儿排队。 那个不就是看夜景的吗？ 对呀、但就白天去看了一下嘛，夜景就晚上，你看晚上抢着去那个那是什么？不是油麻地，不是旺角，尖沙咀不是 啊 对，铜锣湾，我们急着去铜锣湾去那个逛夜景呢。在铜锣湾那边， 铜锣湾不都是 白天去是 吗？ 对啊，但是铜锣湾那边有很多潮牌的买手店 啊、 我老公他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们就去逛那个，还有那些比较知名的明星他们自己开的这个品牌店都在那边、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一下，发现就那样吧， 买不起吧？ 对，就是不是它的价格和它的质量不能成正比 哦、 可能这是潮牌的通病吧， 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对对对，但是在那边就体会到了，比如说香港的鱼蛋咖喱鱼蛋、然后什么牛腩萝卜煲，就是那种店特别多。然后包括其实香港这类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不过全国咱们都是在流行喝那个奶茶嘛，然后香港那边就是这种网红奶茶店特别多，特别聚集。 下个时段咱们集中说一说吃吃喝喝的问题， 可以可以可以啊。 所以呢，其实香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虽然已经很熟悉了啊，可能去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呢通过不同的交通方式去游览一个你熟悉的地方，可能会给你心情上带来别样的感受，这是旅行带给我们的意义。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个周一的旅行单元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苗珊。今天呢在第一个时段和您聊的话题是咱们坐着高铁游香港，第二个时段同样的将会和您相约耀月新旅行，看看中心旅耀月带我们去哪些有意思的地方，瞧一瞧看一看。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同时如果您在一直播平台上或者在新浪微博，也希望您一直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进入一首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我们的左右巡航在下个时段再继续。 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在我心中无法抹去，

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how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北京时间的17点31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个周一的旅行单元，这里是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苗山，欢迎回来。今天和您一起分享在第一个时段的主题是坐着高铁去香港旅行。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这个时段的大来宾是我的同事李岩，岩美丽，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严美丽。 果然这个时段要比上个时段要活泼得多啊。已经完全掌握了机位的这个位置 啊。对，他在那里，其实我以前也知道，只不过是这次来忘了，生疏了，一定要多让我来。 对对对，经常得来一来。 对， 那你得经常去旅旅行。 哎，这还真的，我以前库存可以吗？ 可以。那今天要分享的香港旅行，虽然这个旅游目的地对于大部分喜欢旅游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熟悉了，但是这一次不同以往的是，因为他这次搭乘的是高铁。 对， 因为搭乘高铁去香港现在也是一个相对年轻人来说比较热门的一种出行方式。 是是是，因为我觉得坐高铁其实是更舒服一些。而且我觉得现在啊，可能大家觉得印象中年轻人应该是追求效率的，可是其实越是现在，我周围的朋友跟我差不多年龄的，我把他们具有代表性的说一说，他们都是非常懒散的。你让他真的要去机场，然后就是过关呀，然后安检呀，这些还不如说哎给你买张高铁票。大家都倾向于说坐高铁，因为它又快，你还可以躺着，然后又方便，然后又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而且它时间上可以保证。 对对对对对。 我想知道它的价格。 高铁价格还是从北京到香港全程10个多小时，一共才1000出头。 哦，单程。对吧？ 对对对，单程。这个价格其实是比机票要便宜。 这是卧铺吗？还是座？ 没有卧铺，就 没有卧铺。 对对，高铁就只有一等座和二等座。你可以买一等座，一等座应该会很贵，2000多3000多吧。 那你说那可以躺上是什么感觉？ 就你把座位放下来就可以躺。 哦，放平是吧？ 对呀， 就躺平平是吧？ 对对对对。 好嘞，希望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坐着高铁去香港，如果您现在呢想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见的广播节目，都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击“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同时，如果您在微博上以及易直播平台，都欢迎您随时搜索“活力九”。82找到我们。好，继续游香港。刚才上半时段聊了一些景点，我相信很多朋友这不是关注点。聊到香港，有一句就是广东话，就食在广东，就是吃在香港。 哦， 这个时段咱们要说说吃了。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真是太开心了。因为我本来这次这3天的行程，其实我没怎么玩别的，因为就过购物嘛，然后其实主要就是放在吃上。 这好意思说出来。 对对对对，我就主要都放在吃上了。 嗯， 就是购物是辅，吃是主。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就有什么推荐好吃的？ 我就拍了一张是翠亨屯的，然后那张照片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上楼的时候这个灯光打得非常好看，然后它是在中环的这个 CBD 里面，因为当时去的时候实在太饿了，然后到酒店大概是中午一点多的时候就想在附近找一找好吃的，然后就用那个 TripAdvisor 然后介绍，然后发现附近都是那种小店，然后因为我又不太那个香港的那个山路哈，金钟那边的山路又不太好走，然后我就说那就就近找一家比较大的吧，然后就随便走，走到哪个就是哪就去看，然后当时就往那个中环那边走的时候都快绝望了，说哦这一看就是那种写字楼，写字楼里面怎么会有好吃的小店呢，应该都是那种什么西餐厅呀，说实在不行就吃点什么星巴克就凑合一下吧，就没想到哎，柳暗花明，我们看到这三个字翠亨屯，然后我就立刻就去搜索，发现它是一家非常老的这个粤菜店。 对，翠亨屯是香港比较有名的一个算是老字号餐厅 啊。对，我当时一搜我就说哎，这真的很不错，就 是歪打正着的对吗？ 对对对对对，之前我完全不知道。 我们看到了两张图片是关于吃的，咱们现在看一下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道菜分别。哎， 这个是烧鹅，但这个是拥挤的 啊，这拥给啊，拥给烧鹅，这个也是在那个中环，这也是在拥挤的， 对对对，也是在中环。 那请问哪道菜是翠亨屯 啊？那有个翠亨屯的牌子， 有个翠亨屯的牌子吗？ 啊，翠亨屯的那个牌子， 那里面有什么菜你觉得特别好？ 翠亨屯也是烧鹅比较好哦，那个叉烧烧腊，然后翠亨屯的那个松露炒面很好吃。 哦，看到了，您只拍了招牌没有菜啊？ 对啊，哎，你说我坏不坏？ 你说你好意思就 不是太饿了，他上来一个一扫光，上来一个一扫光，根本就来不及让你去拍照。然后最后吃饱了走了，说那怎么办？怎么样证明我们曾经来过这里？那就拍一个牌子吧。 哎呀，这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吃货具备 的 品质？ 这个就是我知道大家应该上来就先拍一个就是开光照片嘛，但真的那个时候实在是 太饿了， 太饿了，再加上那个东西真的好吃，吃一口根本停不下来。我觉得这个粤菜就很鲜美嘛，而且翠亨屯，我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其实我觉得跟拥挤不相上下，我觉得比拥挤甚至我更能接受一点。 嗯 啊，因为从翠亨屯要比拥挤稍微便宜丢丢， 便宜丢丢， 对， 你觉得拥挤要更贵一些？ 对，拥挤还是要更贵一点。 那你就觉得从口感上，其实他们的菜系是有点像的， 对对对。 粤菜， 对 对, 对, 对， 正宗粤菜， 对， 而且还是老字号。那在口感上，你更偏重于哪儿？ 烧鹅的话，拥挤更好一些。剩下的，比如说什么小食呀，然后还有什么主食啊、面啊这些，我觉得翠亨屯要更好一点。 嗯， 我去了两家比较就是有名的嘛，这都算是有名的店吧，老字号嘛，有点像我来北京一定要吃全聚德嘛。我觉得就拥挤跟翠亨屯就是各有千秋吧。 嗯， 但我还是如果推荐大家。就我推荐的话，那推荐大家去拥挤，因为感觉你要去翠亨屯的话，可能只是这种像你这样的饕餮老吃客，大家才知道就是翠亨屯是什么。那其实游客的话，因为当时我们去拥挤，我也没有做什么介绍，我是随意性的。我去购物的时候，然后真的好饿，然后那个服务员说啊，你饿了，那我们这附近就有一家，就刚你说的那个拥给， 拥给， 对对，他说我们当地人也都会去吃的店，他说你去试一试吧。然后我当时还心说他是不是托啊？ 当地人一定是逢年过节， 对对对， 办什么寿宴的时候才会去，因为确实价格不菲。 他说了，他说我们也不是天天去的， 去不起的。 对对对，他说就是这种大的家宴的时候，比如说过年，我们会去吃一下。然后我就去了。 拥挤其实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现在图片上显示的烧鹅 啊，太好吃了。 所以我每一次选择都是只在那儿点一粒烧鹅，然后其他的去别的馆子吃，因为它很贵。 是，然后那个粥也是他们家的油条粥，这个粥好好喝。 这种油条在香港的话里面叫炸两 哦，它底下是鱼肉片， 就是他们是用这种炸油条裹的东西 啊， 放在菜里面都叫炸两 哦。 尤其比如说有一种那个肠粉有加牛肉， 对对对对对对， 加虾， 对对， 但是同样也可以加油条，里面要很脆，外面是软嫩，口感非常有层次，炸两。 我们在这儿也吃肠粉了，但根本没有来得及拍。这两个是比较完整的。其实这个粥当时已经喝了一口，但是因为喝了一口粥显示不出来，所以我又把它拍下来了。 所以其实刚刚推荐了两家比较大的粤菜馆，一个是翠亨屯，另外一个是拥挤。拥挤烧鹅是香港本土比较有名的粤菜馆之一， 对对对， 值得一尝。然后我看你的图片里面还有一个奶茶，这个是在哪里拍的？ 哇，这个是在铜锣湾，我一定要推荐一下。它 跟春水堂挨着，这是小老虎嘛，这两家、这两家都是现在香港非常有名非常火的这个奶茶店，因为现在奶茶全国都在流行嘛，你去哪儿都喝奶茶，而且说句实在话，国内这些流行的奶茶品牌其实都是从广东那边传过来的、然后去香港的话，这两家门口都排了100多个人，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直接在那儿等，就半个小时起就喝这个，这个就是那个黑糖鲜奶，黑糖鲜奶我们现在不是也有鹿角巷吗？鹿角巷我觉得完完全全跟这个小老虎没法比，然后春水堂要比小老虎更好一些，两家店挨着，这边喊号那边也喊号，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喝了这个之后，然后老公最后又喝了一杯春水汤，我喝不下了，我就只喝了一杯这个，我感觉喝了一口他的，还是 小老虎更好喝一点， 是那个奶香味更足一些， 对对，牛奶很纯正嘛，而且他那个黑糖是现熬的，他那个锅就在那儿一直不停的炒，然后你说你要来一杯，他就把那个就给你弄进去，就倒进去，然后加上牛奶。 黑糖其实是红糖， 对对对，红糖， 但是也不完全跟我们那个红糖不太一样，它是另外一个品类，但其实这种奶茶是来源于台湾的。 对，其实这两家都是台湾的老字号， 对， 传过去的， 以这个黑糖做底料，然后泡出的这些饮料， 对对对对对， 大部分是台湾有名的一些做法。 对，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张图片，这又是哪里？银龙， 就是因为是银龙我才拍的，因为银龙对我们有特别的含义嘛。就我们公司下面单位下面不是有一个银龙公司吗？对，我就为了这个拍的。 嗨，原来是这样。 但是这家店很火呀，这家店排了很多人。 茶餐厅。 对， 看上去 他就在铜锣湾呢。 看上去很有人气，应该。 但是因为那天我去吃了铜锣湾那边的一个老爷爷的那个章鱼丸，所以我就没有去这家。那个章鱼丸我也很推荐。我忘了它叫什么名字了，但是铜锣湾那边只有这一家是百年老店卖章鱼丸的，他们是几个老头在门口然后招揽着，然后进去之后全部都是人要拼桌的，而且都是那个香港当地的那些白领啊下班的人过去吃，然后一大碗里面有各种各样章鱼的肠粉呀然后面呀，我拍了，但是因为卖相不好看所以我没给你传。 我其实在想，一直在等待你在中环，其实算是住中环，因为不远嘛。 对， 你都没有去老爷爷的蛋仔面吗？ 我没有去那家， 就在我想想，拥挤马路对面的一个蛋仔面，那个老爷爷家只有4张桌子， 我没有去那个。你去了是吗？ 哦天哪，你看你去香港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聊聊呢？ 哎，我都是随机的，你看这些店都是人家要么就是我路过，要么就是人家说哎这家很有名你去吧，我们才去试。 哦，就是其实香港有很多的美食地图必须要探访的，比如说拥挤烧鹅店，我每次是怎么吃的，到那儿点一粒烧鹅尝一尝烧鹅，然后去马路对面点蛋仔面或者是云吞面，然后呢如果你还有一些肚子的话啊，然后你这个时候要去鹅颈桥，因为在油麻地和旺角中间有一个叫鹅颈桥的地方，鹅颈桥那有一个当地街市场，就是广东人叫街市场，那个街市场的二层是它是一层三层全都是卖菜的，中间那层是大排档，所以我每次都是去那儿吃古老肉。 天哪，你在那儿吃古老肉？ 对，就是你知道香港在 TVB 电视剧你会发现有一些很经典的一些桥段，就是搭着大棚然后炒菜晚上吃夜宵，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城市的治理，很多那种棚湖已经不在了，然后那种棚湖区也都不在了，所以慢慢就收到一些小店铺里面，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些很小的一些餐饮老店，它并可能这个收入上面或者卖的东西很小，它可能并不能支撑它有一个店面，所以呢经过治理之后它可能没有钱交租金，所以他们就去在街市场菜市场里面租摊位来做，所以现在鹅颈桥二层的菜市场非常有名。 哎，我都没有去过这些，你是不是经常去香港啊？ 我其实这两年去的不多，但是10年前左右吧，就是会去的比较频繁。 你为什么老去？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珠海，然后我就每年去珠海，然后从珠海呢比如说走路就可以去澳门去转一遍， 对对对对 对， 然后在九州港搭船就去香港1个小时。 哎，我非常喜欢就是香港跟澳门这种感觉，就是那种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非常好，然后又有那种就是市井气街景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香港当地有很多的美食其实你都错过了，比如说在那个旺角一定不可错过的是益顺牛奶公司的双皮奶， 这个我吃了 啊， 这个我吃了，但我也没有拍照，就那种就是尝了一口，而且说句实在话那个奶味太浓了， 你点的是姜撞奶还是益顺牛奶公司的双皮奶？ 就是双皮奶。 双皮奶 那个奶味太重了， 不重的话我就会去投诉的。 我不喜欢吃 啊， 我不喜欢吃乳酪类的制品 啊。你是去了益顺对吗？ 对对对对对，益顺不是很有名吗？嗯、然后那个也是因为走过看门口排队的人很多，所以去吃了一下。 其实益顺它也是一个连锁店，所以不光是在旺角，其实沿途会有很多家店。 那个在澳门是不是也有？ 应该是有的，因为它是连锁。然后澳门、其实鱼蛋粉做的最好的是在澳门的街头。 但我是在铜锣湾吃的。 也可以，因为铜锣湾有一个很大的 shopping mall 嘛，有一个购物中心，所以在那周边会有一些很小的店，包括那个许留山最早的店是就开在铜锣湾那个商场的后面的。 啊，真的是这样。哎呀，应该提前跟你说一说，我以后可以再为了就是去吃好吃的，然后再提前跟你说一说。 对啊， 然后去香港真的是。 然后不可错过的还有香港的凉茶。 哦，这个我没有喝。 凉茶铺里面卖的龟苓膏嘛，因为去火，因为在香港当地它比较湿气大，所以当地人会用这个药材入药或入菜里。然后我们会知道这个龟苓膏是一个比较好的饭后甜点。然后另外它是用仙草粉烧的嘛，另外呢可以在这个凉茶铺里尝到夏枯草这样的凉茶，去火去湿气。 哎，我都不敢喝这种，听起来、 真的、我很喜欢，因为在凉茶铺每次你买一碗凉茶之后，它在桌子上会有很市井气的小瓶子里放着陈皮。 我有一段时间以为你是广东人 啊。 因为我听你在办公室里面说过粤语，我感觉很 不是，因为我碰到几个人，我经常因为我们那儿有两个同事是广东人，然后我们会找机会练习一下，不然就会忘。 所以我曾经以为你是广东人。 我那会儿去学广东话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了吃，没有别的理由。因为有很多像那个鹅颈桥这样的地方，当然现在很多游客去了。 对，他不会说。 在十年左右的之前的话、如果你不是能很好的跟当地人交流的话，你找不到这种当地人去吃夜宵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现在我想一想，我觉得拥挤应该也不是当地人经常要去吃饭的地方吧？他们可能也只是宴请的地方。 当然，它很贵。你看那个地理位置，中环呐、 对， 那是香港的 CBD 啊，而且周围都是高楼大厦的，所以就房租就肯定很贵嘛。然后另外呢，其实还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大屿山，因为那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嘛。但是大屿山那里有一个斋饭，其实很好吃的。 你吃的东西真的太野了，我觉得。 他的那个做的凉糕。还有米糕糕团做得非常好。我们知道其实南方啊，像什么江浙一带是有自己的糕团的。 对对对。 但香港的糕团跟他们不太一样，就是江浙一带的糕团很瓷实。你会发现去江苏南京那个就有一个叫什么什么莲园糕团店粉团店，他们家是你看一个很小一块，腰特别沉，所以我们江浙一带的粉团比较沉，但香港的那个就是面面的，有点像朝鲜打糕的那个松散度、所以里面会有豆沙馅儿，所以它是素的嘛。 哇，我突然好想吃，好饿。 因为又到饭点了。 对， 每次我们节目时间段就是馋别人馋自己，互相伤害，就 是这 个 是这样。哎呀，气死我了。 对，然后呢除了就是美食之外，有没有街边小吃又可以发现？ 就那个咖喱鱼蛋。 哦，咖喱鱼蛋 还有那个什么章鱼脚的那个鱼脚粉，这其实都算这个街边小吃。还有那个萝卜牛腩。 哎，说说这个。 哦，这真是因为我们当时是在铜锣湾嘛，看到两个老姐姐在那儿卖，然后周围站了好多人，拿着那个小纸碗一直在那儿吃。然后我俩就说过去看什么，就是他们在吃什么。然后过去看就是那种玻璃柜台里面摆的就是码的齐齐的鱼丸呀、鱼豆腐呀，各种这种制品，就是丸类制品。然后就觉得可能就是街边上卖炸串的地方，结果没想到他就是用水煮的，煮完就现给你捞出来，然后抹上他们家的那个甜面酱和辣面酱。然后我们就说那买一碗尝一尝吧，那毕竟都知道那个什么我要鱼丸我要粗面的那个麦兜的那个嘛。然后就买了之后尝一尝，我靠，太好吃了，真的是太好吃了。然后我们就不停的就是我吃了两碗，他吃了三碗，就不停在加、对对对对对， 这是汤汁浓稠对吧？ 不是汤汁，它就是干的，但是它会抹上那个甜面酱跟辣椒酱，然后就特别有味道，然后那个咖喱鱼蛋的鱼味又特别的浓郁，就很新鲜。我咽了口水，对不起。 最后吃了几碗？吃了 我吃了两碗，他吃了三碗。 几颗鱼蛋？ 他那个鱼蛋里面那一碗是八颗还是六颗？我忘记了，反正比四颗要多得多。然后我还吃了他那个类似于鱼豆腐，像是烧麦一样的东西，里边是鱼肉，外面剥了一层，就包了一层黄黄的东西，太好吃了。而且那个鱼感觉一下就是新鲜，他用鱼肉打的，不像是那种用添加剂做出来的那种感觉 啊，掺了淀粉什么的。 对对对，因为我不吃什么就是那个牛的那个就牛筋那些东西，所以我没有尝那个，但是我老公他吃了，他也觉得那个也特别好吃，很地道，主要是他那个辣椒酱，那应该是他们家的配方。 两个50岁的老姐姐吧，那个年纪在那儿卖着。 哇， 然后一直都有人络绎不绝的就来买，然后在旁边站着吃完之后把那个小碗放在那儿，那垃圾桶里面就堆了好多那个小纸碗。 嗯 啊，就是那种街角的小店嘛。 多少钱一份？ 那个很便宜，就10来块钱一份。嗯， 那还可以。 对呀、啊、 所以我要不然敢吃好几碗呢，你们俩吃烧鹅的时候肯定不敢这么吃。 那不行，那只能是要一小粒 啊。 对对对， 其实我是觉得现在呢，由于交通方便了之后，去香港往返一个周末再加前后一两天的话，是一个满满当当就够了的。 对对对、 啊、 我现在觉得像、铜锣湾这些我应该会就是以后去也是会去吃这些店，但是我这次感觉我对旺角不是很满意。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旺角有点现在像是那种就纯商业街，而且它旺角的那些商业街有点像是就大同小异了，跟其他国内很多其他的旅游景点的那些店都一样，什么韩妆店呀、日妆店呀，然后什么保健品店呀，反正我感觉有点太商业化了。但是像铜锣湾那边虽然有商业化，但它还有市井气，比如说它有很多这些小店，但是旺角就没有给我这样的感觉，可能也跟我是白天去的旺角有关系吧。 嗯， 嗯，但是我是觉得您肯定大部分游客会在这个街面或主干道上逛。 对对对，不会进到很里面。对 对 对，你有去逛过那些地方吗？ 我其实以前去香港专门去坐船去梅窝，然后 你也太野了。 然后去常州，其实不是野，我去了那个这些离岛，因为香港有很多散落的小岛。 对对，这我是知道的。 这些小岛统称叫离岛。其实以前我去离岛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很多游客，你想那10年前左右就有很多游客了，只是我们很多内地的游客很少去。 哦，他应该会有很多别的地方的游客比较熟悉的那些人，他们会去， 包括香港本地人，他们会有的时候周末去南丫岛烧烤。 哦，是是是是。 然后常州、 那个、 常州的时候我还赶上有一次抢包山。常州每年有一个当地村民的一个活动，就是把那个竹子编的那个包，大年初几的时候我忘了，反正呢堆成一个尖儿，然后呢村民会有强壮的一些男孩会，谁抢到尖上的那个最快爬上去爬包山，然后抢上最头那个包，然后就有好运气一年。然后他会把所有这整个的这个包山堆分给他们的村的村民，所以是每个村会派代表去一个竞技比赛。 哎，我在黄飞鸿那个电影里面看到过， 那是狮子 啊、他们不是也是一个一直往上抢抢东西吗？ 对，但是 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是为了那个是舞狮子团。 对对对对对， 但抢包山是一些年轻的男孩爬到包山上面抢那个包。 哦，这种我感觉这种类似的这种习俗可能就是南方会比较有的啊、 而且常州也有很多的海鲜，就像南丫岛很像，有很多小渔船现场打上来的。所以其实特别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香港时间充裕的话，在那个码头就会有专门的船，大概几十分钟就到了，到离岛、南丫岛或者是常州，然后现点一个从渔船上捞上来的螃蟹或者虾，直接熬成海鲜粥。 你前前后后去了多少次 海鲜砂锅粥？哦，可能有10次海鲜砂锅粥。 我感觉你对香港已经非常了解了。 因为我喜欢看麦兜。 哦，我喜欢看港剧。 我也喜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好，咱俩肯定可能比我年轻一些，但是对于80后来说，大家都有一个 TVB 的梦。 对 是是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一趟香港的旅行，最后总结一下，你觉得给你的最深刻的印象？ 我感觉最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次其实本来就是奔着坐高铁去的嘛，我就感觉我们去香港的这个途径就是更拓宽了，然后有更多的这个方式去了，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敞开心扉，然后接受这种用最新的方式去香港，也不局限于只是要坐火车，就坐飞机啊，然后坐火车到，就是坐火车到，坐飞机到深圳，然后再步行入关。因为我感觉高铁入关更方便一些，也更便捷一些、而且就是也更适合我们现在这种习惯吧。 对，西九龙站、啊、 对，西九龙站， 这是坐高铁可以直达香港然后入境的闸口。另外在这个签注方面有没有特别的贴士给我们提醒一下？ 签注方面，因为这次实在太顺利了，所以还是只有7天。 嗯，搞了通行证。 对， 然后现在香港我现在不知道，最新的变化是可以办一年多次的，对吧？ 一年两次。对，然后他那个小卡片嘛，现在就是最新的身份卡，然后一年两次，然后如果你用完了之后你可以再去刷，一年之内你只要交过一定的费用他可以再给你加。 哦， 对对对对对。 现在所以那个签注卡就不用了，搞通行证了吗？也是要的对吧？ 不用了，我只是那种签注卡，就像身份证一样的那种卡片。 哦，现在就这个就可以了。 对，没有那个纸质的那个搞通行证， 没有那个 个本本了， 就第二代的，对， 哇， 但你本本如果没有过期，你可能还用本本，但是本本过期的话，现在全部换都是新证，就是新卡片。 那新卡片有有效期吗？ 十年。 哇，太好了， 对对对对，你自己的，因为你的照片包括你的指纹信息都在里面，所以你直接在入关的时候就直接刷一下那个小卡片就可以，滴，那个门就开了。 哇，那真是便利多了。 对对对， 就没有我们以前就有本本加签注这个组合了。 没有了没有了，那个卡片后面就是你的签注，然后你签注如果说你这一年两次用完了之后，你拿过去在这个出入境里面 出入境管理局， 对，出入境管理局里面，他就直接用电脑就可以再给你刷新的。 而且这个周期大概是当天办就当天就可以得到，对吗？ 嗯，也是要一定的工作时间的，你可能当天办交过去之后要个两三天 哦、嗯、因为我记得以前本本的时候曾经有签注是可以两小时之后就有，但是现在有这个卡片还是需要一些办证周期。你这次大概办证周期是多久？几天取的？ 我是一个礼拜，他其实当时就是已经出来了，但我没有去及时的拿，然后我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又去拿的。而且因为我那个我要到丰台的那个出入境里面去拿、嗯、所以他离我家还有点远，然后我就耽误时间了。但是我想说， 但你不要赖人家这初一礼拜，你告诉人家通知你几天就可以了。 啊，两三天、 哦、两天就可以了。 对，我想推荐的是现在我们办这个出入境签注在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办，就那个本地宝的那个微信公众号、 哦、 对、嗯、 价格是一样的对吗？ 就100来块钱，很便宜、 哦、 嗯， 哎呀，反正这一次呢我没有发现，虽然香港这个旅游目的地我们那么熟悉，但是有新的交通方式之后会有发现有新的理由可以再去一趟。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再重新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去旅游一番，而且再尝尝美食。我想就像刚才我们说的，80后都对香港的 TVB 电视剧有一些别样的情怀，也许现在您就可以开始计划您的旅行，设计一下，坐着高铁尝试一下，再次游一次香港。这里是左右巡航，我是苗山，再次感谢今天我们第一时段的做客嘉宾严美丽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嗨，不用谢不用谢， 下次常来。 对对对，多邀请我来一下。 好，那经过一段资讯和广告之后，我们下个时段开始要进行中青旅耀月带给我们的邀约新旅行了。今天的旅游目的地也是非常的特别，苗山在这儿，希望您稍事休息，再次加入潮流梦工厂左右行好，稍后见喽。 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 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

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北京时间的18:04，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个周一的旅行单元，这里是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苗珊，感谢你的回来。那从这个时段开始呢，我们再次有请到的是中青旅耀月带给我们的特别选题。今天呢，中青旅的耀月的伙伴们将会带我们去全国的月榕庄去感受一下那里的别样风情。那下面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大来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这位呢，是来自于中青旅耀月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Summer， 欢迎。 好，大家好。 哎，又来了啊。Summer 现在对我们这轻车熟路，而且那妆面做得非常好。啊，另外这一位呢是新朋友，今天是 Summer 介绍一下吧，是 Summer 带来的朋友了。 这个是我们月榕庄中国区集团的，这个是我们月榕庄中国区集团的 Sammy，然后他这边呢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整个月榕庄的一些视频呀，还有图片，包括精彩的演说。然后下面呢由我们的 Sammy 来给大家 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吧。 哎，欢迎 Sammy。 大家好，我这边是月榕庄集团的 Sammy。 哎，今天那个 Sammy 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的资料。如果大家想感受到全国不同的省市的月榕庄有怎样的特色和风情，都欢迎您随时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然后在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直播的样子，包括直播间两位美女的样子。同时如果您现在新浪微博上或者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随时搜索活力酒吧找到我们。好，咱们今天既然说月榕庄，因为这个品牌对我们就是喜欢旅游又有生活品质的朋友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了，是一个应该可以定位为度假型酒店吧。 是的奢华的度假酒店， 高品质的。 是的， 对吧，高品质。所以首先我觉得是不是 Sammy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全国有很多家嘛，那月榕庄的这个酒店定位到底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实际上来说，我们月榕庄的这个品牌呢，它是在起源于普吉岛，对，它是在1984年，然后对，由我们的集团创始人何光平先生，然后收购了普吉岛的一个被锡矿已经严重污染的一块土地，然后我们通过了十几年的这个改造，环境的改造，然后在1994年的时候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度假村月榕庄。目前来说在全球25个目的地，拥有41家度假村以及酒店，差不多有63间 SPA， 76间精品店，以及3座高尔夫球场。 是非常有品质的，而且一听上去就是休闲、放松、舒适的。那我想知道 ，Sammy 在我们这个中青旅耀月也会有经常组织有一些不同的旅行线路，在不同的省市旅游的时候，会入住咱们月榕庄酒店旗下的一些不同的酒店，对吧？ 是的， 所以那个Summer， 你的这个经历，入住经历是怎么样的？ 我特别喜欢他们月榕庄集团的丽江的月榕庄。然后因为当时呢，我是前年去的吧，然后住在里边，我是住的按摩池别墅这个房型。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躺在床上，我就可以把那个门开开，可以看到那个玉龙雪山。 哇，是吗？ 对的，对的，我每天早上都把门打开，然后看着玉龙雪山，然后都不想起来。 同样出去旅游，差别怎么这么大？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出去玩一圈之后回来，可以在他那个按摩池里边就是泡着，然后大概泡个1-2个小时吧，就觉得特别舒服。特别轻松。 所以就感觉就是无论你白天安排了怎样的旅游线目，是一个些项目，到晚上的时候都是可以将疲劳一扫而光。 没错没错。 所以我相信就月榕庄系列，他们会在全国不同的一些旅游的景点会设计不同主题的酒店，对不对？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大概给大家介绍几间哈，有特色的。 好，咱们首先从哪个地方的哪间酒店开始？ 嗯，那么我们就先从我们香格里拉的仁安悦榕庄开始吧。 好，嗯，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萨米。 好的，我们香格里拉的仁安悦榕庄呢，实际上是悦榕庄集团进入国内的第一家酒店。 嗯， 这家酒店呢，是我们在当初收购了当地藏民的一些房间，我们会把他房间的一些梁以及一些柱子，我们会编号，然后挪到了我们的山谷里面，重新把它建造起来。所以说，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在悦榕庄看到最原汁原味的藏式建筑，包括现在其实当地的村民已经没有这种建筑风格了，对，他们也都在改变得很现代化。然后我们我们整个的这个悦榕庄呢，是以32栋别墅组建而成的，包括了单卧别墅还有双卧别墅两种房型，对，当然它里面还会有细分，会分成我们的藏式木舍以及全域木舍，还有仁安小屋、藏式小屋，对，然后整体的话保留了它藏式的一些色调以及它的建筑风格。嗯， 既然刚才听到了介绍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对这个原始村庄里的这种特别传统的这种房型是感兴趣的。我们其实这有一些图片的资料和大家现在分享一下啊。我们刚才看了看刚才 Sammy 提到的，我们就挨个看一看啊。首先这张图片应该是，哎，这个是酒店里面的内饰风格， 这个， 对吧？ 是的，这个是房间， 房间里面了啊。嗯，这个是主卧，这个是一个什么房型？ 这个的话应该是一个藏式木舍， 但它虽然你看它的风格，我们现在看图片里面是一个就是藏民的房间的样子， 是的，是的， 摆设风格是， 对， 但是它的舒适度还是一个五星大酒店的风格。 是的，因为它主要的还是让大家在休闲度假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嘛。 嗯，那个床是 king size 吧？ king size， 但是这样，我们是其实来说，对于仁安悦榕庄来说，我们是可以变成双床，也可以变成大床。 哦，可以按照这个入住的旅客的这个需求。 是的，是的， 家庭成员的情况。 对， 而且它的面积特别的大，有大概170， 对，我们175平， 175平， 上下两层 loft 是吧？ Yes. 哇，看下面这张图片。这个是浴室吗？ 对，这个是浴室。我们的浴室呢是在一层，刚才我们看到的卧室是在二层。 嗯， 对。然后我们它的浴是这样，它分为上下两层，是原来藏民的这个房间呢，他们主要是二层住人。 嗯， 然后在一层呢是他们的一些生活起居，是在一层。下边这一层基本上是和我们刚才看到的上面那一层面积是一样 一样大的， 对， 所以就居住形式其实尊重了藏民当地的一个生活习惯哈。 是的，是的， 我们看，哇，满天的星斗， 是那边的话，如果天气好，真的是可以看到银河 啊。其实我想到前两天有一次我去一个是我在南非看动物的时候，有一天真是够黑，在吉普车上晚上等着豹子出现，我们车上就有个女孩就激动地说，哇，银河啊， 是的，是的， 在云南见过一次，这是第二次。所以就云南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原生态保留的特别完好的地方， 而且它是地处于高原嘛，对，所以我感觉是应该离天空比较近， 对，而且你觉得那个地方就很纯净，让你觉得内心离它也很近。 是的， 而且男孩子都很帅，女孩子都很漂亮。 真的，你又说到关键点。要不然那么多人，好多人去了云南旅游不想回来了。 对呀，好像说是什么康巴汉子， 对对对。你去那么多趟，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松赞林寺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过一个帅哥，长得好像霍建华 吗？ 也 是霍建华。哦，老干部形象。 对，真的很帅，他的五官很立体。 哇，是搞得我也想想去看看。好，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啊，这个是 从远处的山谷看到酒店的一个全貌。 嗯， 对，基本上如果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的情况下，可以吃完早餐，然后到它对面的山谷去徒步。 嗯， 然后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我们的酒店呢是在这个群山环抱下面的。 嗯 嗯，非常非常美，而且它四季的景色也完全不同。 对，其实整个您以前说昆明是一年四季如春的春城嘛，那云南省就 整个就是季节变化幅度不是很大，而且季节比较稳定哈，温度也比较舒适。 嗯，但是 高原的地方除外， 对，它 香格里拉地势比较高， 它也会下雪。 哦，海拔比较高， 对， 但是它属于冰雪两重天，是不是？ 嗯，其实在这个季节，因为我们仁安的这家悦榕庄的话，我们会在每年的12月1号到来年的2月28号， 嗯， 是停业的。 哦， 因为确实它的温度 比较冷， 对， 海拔的问题。 是的，是的，而且也不太适合游客过去了。 我们继续看一看，分享更多的来自于仁安悦榕庄的图片。哇，这个是牛吗？ 是的。 哇，这是很有原生态的感觉。 对，就是我们在整个，因为整个的酒店是建造在村庄里面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跟一些牛啊，还有一些藏香猪啊，都是很近距离的接触的。 嗯， 啊， 而且藏香猪很好吃。 酒店就有 啊，哦，酒店就有， 这个你应该喜欢。 对，这个我也喜欢。那我看下一张，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白塔。因为刚才我也说到了，我们整个的酒店呢是建造在村庄里面的。实际上按照藏民的习俗的话，他们大的村庄都会有一个白塔，这是他们的一个宗教信仰。 嗯， 因为他们不太方便去寺庙，离寺庙比较远，所以呢他们就会每天早晨起来在这个白塔这边去焚香祷告，对， 祈福。 然后这里面很多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村庄呢，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些宝，就是他们放的就是蜜蜡呀，然后这些宝石之类的，然后都会放到这个白塔里面。 哦，所以其实相当于我们悦榕庄这个酒店也是一个小社区了，所以中间会有一个这样的白塔，也是遵循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传统。 是的，是的。 让我们看下一张，这应该又是，哎呀，这是正题儿啊，这个是云南美食啊，这个是火锅， 这个是藏式火锅。 哇，藏式火锅和云南火锅还有略微不同，是不是？ 是的， 汤底的不同吧。 藏式火锅，据我当地的同事给我介绍，我们那个火锅可能建造下来就差不多要2-3千块钱 啊。 它是专门的一种火锅， 这火锅这个器皿就很贵。 是的，是的。 嗯， 然后的话，它其实来说也是分季节的，比如说我们会在7、8月份的时候，当地的菌子下来的时候，可能会吃一些菌子的火锅。 菌子是 就是我们说的菌类嘛， 菌类啊，哦， 对。然后当地人是叫它菌子 啊，好专业。就是在云南有两大美食不能错过，一个是各种各样的豆腐，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菌类。 对， 啊，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会有藏香猪肉，然后会有牦牛肉。 牦牛肉， 对，因为当地是产牦牛的。 我一直很想知道，就是牦牛肉有的时候运到我们北京之后，做成牦牛肉干之后就有点硬，不好嚼。那在当地是口感怎么样？ 很好，而且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北京的不是正宗的牦牛肉 啊，哦，怪不得。哎，只能馋 人想去了。 对， 一头牦牛很贵的。 对对，其实我听说了，就是在藏民人家，如果就能养那么一两头的话，可以解决他们全家温饱问题 的。是 的， 是的，如果你要是有很多的牦牛，那你就是当地的 富豪。好，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张图片呢，是这个当地的一个老妈妈在做这个藏民火锅啊。 嗯。 然后下面这张图片，这是同时我们的一个客房，是吧？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客房，就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在客厅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还是保留了就是藏民的佛龛在这个里面。 嗯， 对，它基本上都是保留了藏民最原始的一些建筑 陈列啊，摆设。 是的。嗯， 哇，这个是另一个角度拍摄过来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一间房的话，我们可以差不多7、8个人都不会觉得挤。 对，我是突然觉得其实是可以， 是， 比如说带上父母啊，是吧？ 是的，是的， 三代人一起出游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可以，完全可以的。 嗯，那我们看刚才有三个姑娘的图片。 对，这个的话，第一来说，我们整个的悦榕庄其实来说，我们很多都是用的当地的一些居民作为我们的员工。 嗯，员工都是当地。 对， 对，所以我们包括像仁安这边的话，其实他们我们很多的员工都是当地的村民。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活动是到村民家的一个下午茶。 嗯， 对，是当地藏民家的一个下午茶， 是 可以有 酥油茶， 还有就是那叫奶渣，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乳扇，对。 这都是可以就入住酒店的时候可以参加的一些项目，是吗？ 对，可以参加的一些项目。 我觉得你们酒店都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我专程去一趟，是吧？ 因为实际上悦榕庄更多的我们不是在推荐我们的酒店，而是在推荐目的地。 哦，其实我是觉得可以在你们酒店感受到目的地了，已经。 是的，就是基本上目的地的很多比较原汁原味的东西在酒店都是可以找到的。 对，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是， 如果能感受到当地的味道在这儿，那基本上就是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了。 是的，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是刚刚去回来10月份嘛，然后他那个酥油茶，酥油茶制作特别有意思，拿一个碗，然后把手放进去，然后中指碗转，手不转，然后转成一个球，那就是他们藏民每天的那个早餐，就是体验一下，真的特别有意思。 那个咽了一下口水，我想知道那东西胖吗？ 那个好像说是就特别纯天然，然后那个他就是他刚才说那个奶渣好像是包在里边吃的，然后一定要配着酥油茶一起吃。他们藏民好像就是一日都不能没有这个酥油茶， 对对对，就相当于 每天都必须，就即便是他们出去旅游也要随身带着这个酥油茶随时做 主食兼下午茶。 哎，对的对的， 油渣和酥油茶是一切。好，我们要继续看一些图片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呀，这个我发现，就是每个工作人员的这个脸上都浮现着笑脸。 是的，因为他当地的这些工作人员实际上都是很朴实、很朴实的村民。 嗯嗯，刚才那个 Summer 提到的那个景象，我相信这张图片应该就是你刚才说的。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是 的。 这个是就是有干干的是吧？它没有那么干， 是 稠的。 它是这样，它是把那个就是这个青稞面吧，然后放进去以后，用酥油茶浇进去，然后用你的中指一直转碗，这个中指不动，最后直到转成一个球，然后拿这个球揪着吃。 哦，就是这个起到了上劲儿的作用 啊。对，差不多就跟我们和面差不多。 对，哎，看上去还挺有意思的。而这张图片，这个 就是藏民的家。 啊， 对，就是现在我们藏民的一个家的一个环境。 嗯，这个 实际上跟酒店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对，哎，这个我都不敢随便说，这个饼叫什么名啊？ 这个叫青稞饼，应该是。 哦，青稞饼。 八八。 青稞八八。 哦，对， 八 八 八 八是青稞做的。 对 啊， 嗯，因为我当时吃了这个两张一顿。 你吃了两张？ 我真的吃了两张。 你这个身条，你吃两张？ 我真的吃了两张。 特别也是。油酥味， 特别韧，特别好吃。我是当时在那种很原始的火上烤的那种架子上。 那里面加肉吃了吗？ 他会加那个藏香猪肉。 啊， 然后是那种烤出来的。 这是你的关键点了。 这是我的关键点。 大家都脱不了这是爱吃烙饼的习惯。 啊，对对对。 好，下面咱们要看看刚才提到的火锅了。这刚才我们看了一个火锅的远景啊，现在就可以看到这火锅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看着汤这么白就知道煮了很多的菌类在里面。 对，特别鲜。 嗯， 菌菇类。这个菌无论是您自己就涮着吃还是拿它当锅底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 对，没错。 而且包括刚才 Summer 提到的这个藏香猪，实际上我也跟我们当地的同事了解过。 嗯， 其实藏香猪在市面上是很少会流通，就是会去售卖的，一般都是村民自己留着吃的。 嗯， 也就是说他们说，在比如说丽江这样的地方买到的藏香猪可能未必市场上卖的啊，未必是真的藏香猪。 因为丽江现在目前相对比较怎么说呢，成熟的旅游开发的一个地区了。 因为藏香猪它本身它的产量不是那么的高。 对，产量不多。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一趴全是吃的东西，我特别感兴趣。 是，这是我们的餐厅。 嗯， 然后我们主要的一些早餐包括一些自助餐都是在这个餐厅来进行的。 嗯嗯，然后就看近景。哎呀，就是这到这个点儿吧，就真的是互相伤害。 对，实际上我们的早餐也是提供了就是酥油茶的。 嗯， 都是以一些当地的这些食品食材为主。 嗯，这个是我们酒店的哪个位置？ 这个是酒店的前台 啊， 就是我们的大堂。 哇，前台这么有风格。 是的，它也是一个独栋的，然后而且我们在我们的大堂会提供很多藏式的服装给客人，这边可以穿 体验。 对，穿上可以拍照，很漂亮。 嗯，这是我们悦榕庄的这个大门口是吗？ 这个是应该是大宝寺 啊。哦，大宝寺。 对， 这是离我们那个 离我们那边差不多，我们可能徒步就可以到。 哦， 然后是一间有800年历史的一间寺庙， 古寺。 对对对。 嗯， 啊，对，那我刚才看到的确实是大宝寺， 啊， 然后就是经幡，对，啊，然后他当地村民呢会把家里面的一些猪啊，然后鸽子呀，或者是一些鸡呀放到这里面去，然后他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他们去给他们喂食物，直到他们自然的死去。 嗯，然后最后呢看到的是篝火晚会，这应该是可以入住岳云庄酒店之后的这些朋友们， 是的， 都可以参加和加入的部分。 是的，而且我们大部分来参加这个表演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员工 啊，就是白天他为您服务，晚上呢就可以玩在一起了。 是叫锅庄舞，对吧？是吧？ 是锅庄， 嗯，锅庄舞，这也是当地有名的一个民族舞蹈啊，尤其民族集体舞。 对， 想参与到这个仁安的岳荣庄酒店去入住，然后参与到别样的旅行线路都可以，欢迎大家随时搜索这个中青旅耀月，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是中青旅耀月的二维码，赶紧截屏搜索屏幕上的二维码，向我们的耀月的同事了解更多关于岳荣庄的信息和情况，选择一个您适合的旅游目的地，然后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岳荣庄去感受一下，去住一下，因为不同的省不同市的岳荣庄会有不同的风格和主题。那刚才我们分享是来自于云南仁安，那我们的下一站要去哪里呢？ 嗯，我觉得我们下一站去丽江吧。 啊，丽江啊，这是云南，都是很美的地方。 是的。 好，那我们那个Sammy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丽江岳荣庄的情况。 好的，为什么我们下一站会去丽江呢？因为实际上丽江是我们在中国境内开的第二家岳荣庄，它是2006年开业的。丽江呢是一个非常少数民族非常多的一个城市，其实我们整个的建筑风格呢是以纳西的风格为主 啊，纳西族对吧？ 是的， 嗯， 然后我们的同样我们的员工呢也都是纳西，他们会有纳西族、白族，就包括了很多的少数民族的员工在这个里面，整个的话我们会有125间客房，其中包括了我们的最基础的房型，就是我们的套房， 嗯， 是，然后还有刚才 Summer 说的按摩池别墅，对，还有就是泳池别墅以及双卧和三卧别墅。 哇哦，就是基本上这些房型。 是的， 而且我很喜欢这种大门完全开放式的， 这个就是按摩池， 这就是我住的那间房。 哇，你就这么说，我天哪， 就是很豪的感觉， 很豪。你一个人入住的吗？ 没有，我跟我老公。 这好适合这个蜜月的地方，感觉 是的。就是其实岳荣庄它主要还是想要去打造一个浪漫私密的这种 温馨感 的。是 的，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丽江，不得不提到，因为丽江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居住地， 是的， 所以它的这个建筑风格其实是有自己独特特色的。你看，这是我们这个岳荣庄里边的景观，对吧？ 是这个，然后这个亭子后面就是岳龙雪山 啊，岳龙雪，哦，离得真的这么近， 对， 基本上您就可以起一个大早，哈，头天晚上睡好了去爬一下。 是的，而且就是基本上只要去玉龙雪山，岳荣庄是一个必经之地。 对，而且我想知道的就是咱们在岳荣庄酒店是不是也可以去报名参加第二天去雪山的一些就是半日游啊一日游的这样的活动。 嗯，可以的，因为我们酒店自己是有旅游部的 啊，所以应该就比如说我们没带什么特别厚的衣服，应该咱们这儿也有租一些行头。 在雪山那边它是有租那种羽绒服的，包括氧气瓶 哦，就不用担心哈，什么都没带着没关系， 没关系。 好，我们时间差不多，这个时段就稍告一段落。这里是左右巡航，我是苗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全国各处有名的岳荣庄，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再继续。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

来自云南仁安的悦榕庄酒店。那下面刚才说的一半的是丽江的悦榕庄， 是的 啊。然后我们继续这个丽江的这个话题，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一些图片和视频资料，希望大家随时加入我们，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看我们现场直播的视频。那继续看图片，刚才分享到了丽江的这个景色，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特别，它就背靠着玉龙雪山，所以独具风味的地理位置可以方便我们在周边的游览哈。 是的， 嗯，再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景色，这里是哪里啊？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酒店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图片。 嗯 嗯， 啊，都是这样的房子，就是 是的，我们 这个是后来的照着。就是仿建的还是就是老房子？ 这个是仿建的、 哦、但是这个民居建筑风格就是丽江当地的 纳西的。 嗯，然后这张图我们刚才看过了，这是我们悦榕庄酒店集团内部的一个景致，还有一个小湖心亭哈。 对， 这个是一个从高处往下拍我们 酒店的一个全貌。 嗯，而他们这个屋顶真的是很有特色。 是的，其实包括我们的门口也会有一条，嗯，小像小溪一样的。 是这张吗？ 这张的话应该是我们的 哦，这是游泳池 别墅，对，应该是我们的按摩池别墅。 哦，这个就是那个 summer 住的那个。 是我的。 你那个别墅门口的池子这么大？ 是啊，是啊。 你独享啊？ 对呀、啊，我独享。 是私汤小池， 啊、天天泡在里边。 私汤大池。 因为我们的按摩池别墅一般的水温是在37度。 嗯， 对，它的温度也非常合适。 哇，这么舒服，看上去就很羡慕。然后这有一张是我们拍的一个天色江岸的景观。 对，这个是酒店正门，就是我们走进去的一个景观。而且这张图片的话也是悦榕庄集团的一个宣传的一张照片， 非常有气势。 对， 嗯，好，那现在我们又了解一下丽江这间悦榕庄的吃吧，这是很多朋友在这个时段最关心的部分。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这是自助餐厅应该啊。 对，这个是我们的明月餐厅，然后他这边也是主要经营的是我们的早餐，是在这个位置、嗯、另外的话我们会有一些零点的一些食品在这边，然后主要也是以丽江当地的这个饮食以及一些粤菜为主， 以这个粤菜为主哈， 还有当地的 有当地菜。我们看这张图片，哎呦，看到这些 有包浆豆腐啊、哦、丽江粑粑， 还有米灌肠、纳西烤肉， 是， 而且挺可爱的，那在小黑板上写的， 是的， 而且好像有酥油茶，我记得我喝酥油茶了， 丽江吗？ 对呀、啊、对呀、啊，我喝了， 我 真的喝了， 哦天哪，你说你喝了这么多，吃了这么多肉去哪儿了？完全没有在你身上看得到， 挥发了。 对，让我们看看啊，横货海鲜火锅吧，这个是 应该是纳西火锅， 纳西火锅 是 里面的配料很丰富啊，有这个菌类海鲜的大虾，还有西兰花、西红柿， 是它、这个、而且我们的锅底的话会有腊排骨 啊，腊排骨 两种， 哇塞，还真的很横啊。 对啊，而且我们其实来说很建议客人是在酒店去吃这个腊排骨、嗯、因为它在卫生上面啊，包括它的一些品质上面是很有保证的， 有保证，而且味道也是遵循当地的传统风味。 是的是的， 嗯，我们看这个是火锅的配菜啊，也是我们这种像北京的铜锅一样的风格哈。 是， 就是这种铜锅看上去有食欲。 对，它的这个位置的话是在我们的一个书吧、 哦、 嗯，后面的话会有一个壁炉， 哇好舒服啊。 对，吃起来会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 嗯，然后这应该是下午茶， 下午茶 对吗？还有很中式的风格。哎呀，这个黄油起酥的这个蛋挞看上去很香啊！我还看到了第二层有剧本蛋糕，还有天鹅造型的蛋糕。 嗯，那个应该是榴莲酥。 榴莲酥啊，哎呀，就有中式甜点和西式甜点的结合。 是的， 嗯。然后其实我还特别那个翻寻这个照片当中有非常舒适的部分，就是很多的年轻人会关注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 SPA 的环节。休闲放松，这个是按摩床对吧？ 是的。 我想知道云南离那个泰国这么近，他们有没有特别的一些特别手法在按摩方面？ 嗯，其实悦榕庄集团最初还是以 SPA 最出名的、 嗯、 对，然后其实我们每一家酒店基本上都是会有我们泰国的技师，然后而且我们每一家的 SPA 他们的技师都是要在泰国培训或者是经过泰国这边的培训才可以在悦榕庄集团去工作的。 哦，所以我们的那个 SPA 按摩是一个酒店的标准化。 是的是的、 嗯，非常期待。那个 Summer 同学，你谈谈被按摩的感受啊。 我觉得像悦榕 SPA 这块，如果去悦榕庄一定是要做的， 不可错过、啊、 对，一定不能错过。我觉得是所有酒店里边真的是最有代表性最招牌的一个，然后那种手法反正做完就睡着了，我觉得、 啊、我真的会睡着 啊、我也真的会睡着、 哦、然后呢这些项目应该都在我们中青里药悦是很方便能够订得到的这些产品。 对，都可以，而且从我们这儿购买这种就是当地这个酒店的套餐，然后 SPA 呢基本上都可以享受到一个折扣、 嗯、 基本上是8折这样子。 哦，可以打8折。 对的对的， 大家看一下啊，把这个截图二维码截一下，了解一下我们中青里药悦带给我们的特别价格。如果您入住悦榕庄的话，无论是体验在酒店的居住，还是参加酒店的各种的旅行项目以及这个按摩的项目，都可以有折扣，而且会有比较优先的被预定的这个权利哈，这个是比较好的一部分。好，最后一点时间啊，几秒钟，赶紧把这个图截下来，扫二维码参加一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了解了丽江之后，现在是不是应该转移到另一间第三间我们的悦榕庄酒店？ 嗯，我们第三间的话就去到阳朔吧。 哦，阳朔，广西桂林。 是的。 哎，这地儿我也没去过。给我们介绍一下桂林那个悦榕庄酒店又是怎样的风格。 嗯，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有一句话叫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也就是说实际上阳朔呢地处于桂林整个风貌最美的一个区域、 嗯、 然后酒店这边是建在了漓江河畔。 嗯 嗯，整个的建筑呢，我们是一个桂北民居的风格的一些建筑。 嗯， 酒店总共是有144间房，然后我们同样也是配比了套房，还有我们的新静轩别墅以及漓江水岸双卧跟单卧别墅这几种房型。 啊、 哦，酒店比较有特色的是我们自己有码头，然后也会有我们自己的竹筏。 刚才说的这几种房型我在这个图片里都看到了。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阳朔悦榕庄的外观啊，非常有感觉，而且这一大片一大片的，再看旁边那个群山环绕的感觉，因为就桂林山水甲天下嘛， 是的， 所以有这样的如此的美景。我发现悦榕庄每次在个选择地理位置的时候都是紧靠当地美景所见。 对， 对， 然后我们看刚才那个 Sammy 提到的几种房型，为大家了解一下。这是一个套房。 对，这个是我们最基础的套房、 嗯、 其实悦榕庄它所有的悦榕庄最基础的套房都是66平米起。 66平呢？ 是的。 哇哦， 很大。 这是一个起居室，中间是卧室，那边是洗手间。 起居室，对，洗手间，然后我们会配一个大的浴缸。 嗯，这个里面的这个风格基本上就是竹子的，对不对？ 对，因为它也要跟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所要结合在一起。 嗯 ，Summer 这间店你住过吗？ 我目前还没有， 你赶紧 准备要去刷。 对对你要看着他说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我要去刷一下。欢迎欢迎。 啊，我刚刚看的就是外观啊，和远景，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门口，这个是应该是大堂门口吧？ 对，这个是酒店的大堂。 哎呀。特别的好，很有气势的地方。然后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几个餐厅，这个是餐厅的部分。哎呦，怎么像，就是有的时候你就突然间有点像那种小水箱里面的餐厅了。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白云中餐厅。 嗯，中餐厅。 对，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主要也是以当地的广西菜还有粤菜为主。 哦， 对，我们都会结合一些当地的一些菜系。 这个是中餐厅的另一个角度。 是， 基本上和我们这个套房当中的这个设计风格都 是 相和谐 的， 的 嗯， 嗯。然后下面这张图片我们就要提到了，既然提到悦榕庄，有名的就是按摩和 SPA， 那在不同的悦榕庄也要体验不同的 SPA， 一次也不能错过，一站也不能错过。那下面的这个就是，哎呦，看上去就舒服呢。这个是阳朔的悦榕庄的 SPA 的地方是吗？ 这个应该是客房， 客房自己的那个小浴池是吗？ 因为我们客房的话在别墅里边，我们也是这种圆形的浴缸， 花瓣浴， 这个很便宜 啊，真的啊。 就是它是花瓣和牛奶 啊，花瓣和牛奶，下面的这个应该是专门的 SPA 区域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室外的那户外的部分，应该夏天是可以在外面按摩 的。是 的， 然后这边的话其实我们的 SPA 是这样的，我们通常会提供给客人60分钟和90分钟的按摩时间，另外我们还会提供30分钟的静心时间。 静心时间， 对，我们会提供一些茶点，然后一些饮料，那客人可以选择在房间，在 SPA 的房间里面，或者是说在这种区域里面去进行，都可以的 啊。那就一般的会选择在我们阳朔御容庄入住的一些客人，大概是哪一类年龄段比较多呢？ 其实御容庄这边的话，还是主要以一些高端的一些客人为主，差不多在35岁以上， 有品位的， 是的， 有经济实力的这些。喜欢旅行的朋友们， 是的， 哎，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是阳朔御容庄，那最后一个我们要体验的是 黄山 御容庄。好，黄山御容庄，安徽是吧？ 安徽， 对，我每一次就地理不太好的人吧，心里就颤颤巍巍的说出来。然后三米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徽这个黄山御容庄的情况。 好的，我们黄山御容庄呢是2015年开业的，前期的话我们只有78套房间是对外开放的，当然我们在今年的年底，我们的整体的酒店是完全对外开放了，总共是126套房， 所以这还是很新的一间酒店，对吗？ 是的，然后我们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卢村的对面，对，其实很多人到黄山都会想要去黄山的景区，那其实我们的酒店呢刚好跟卢村是形成了一个相互的一个呼应，对，它也是这种灰墙，就啊不好意思，白墙灰瓦，然后可以看到对面卢村每天的这个炊烟袅袅是很美的，而且卢村这边呢它主要的是一些传统的木雕楼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客人到那边去参观一下它的木雕楼。 我们其实刚在图片里面我找到了一些像我们这个黄山所在的御容庄的大堂入口，其实就有当地的一个建筑的风格和特色。 是的， 在对面的这个民居现在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建筑风格 的 居民楼哈。哎呀，真是每一间御容庄差别都这么大，看来这个是酒店的全景。哇哦，都是有山，而且这个烟雾缭绕的感觉特别好。 是，而且它不同的天气感觉都不一样。 我们再看看大堂里面的样子，哇，这个真的是好有气势啊，铺个地毯就可以走红毯了，这个位置。 对啊， 这个通常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做宴会和重大会议的好地方。 是的，因为这边的话整体上去的话会比较有气势一些。包括我们上面还有一个类似于黄山的这么一个景观。 这个吗？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池塘，这个也是属于徽派建筑这边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标志性的池塘， 中间一个池塘。哎呦，真的，我觉得都这种美景可能都不需要用什么单反啊或 PS 啊，随便手机拍出来的景色都应该是这样的。旁边有茶园吗？ 会有 啊， 因为黄山主要会产一些茶嘛，祁门红茶， 所以我们酒店周围会有一些茶园，我们入住的客人有没有机会可能去参观一下？ 通常我们会在清明节前后会有这样的体验活动。 因为明前茶是有名的一个节点嘛。然后看看这个是我们酒店的外观。 对，这个是从远处拍的酒店。然后酒店的大堂呢是在一个最高点。 最高点。 是 这个角度拍的实在是太宏大了，而且其实御容庄这3个字，我最开始听说这个酒店名称的时候就觉得像是武侠片里的一个帮主住的地方，是不是？ 其实我们御容庄这个品牌呢，它是来自于，那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树嘛，对，它象征的呢是一个生命之树， 有生气的代表和象征。那提到了黄山御容庄有几种房型，我们现在来通过图片了解一下。这个是卢院套房， 对，也是我们最基础的套房，也有60平米。 这是基础套房，就是最小的了，是不是？ 是，我们的基础房型都是从套房起。 你说我们第一个时段聊香港的酒店的时候，在下个时段聊的这些房型，觉得感觉就是一个巨大的对比。你看刚才我们那个同事聊他这次香港之行的时候说，花了4-5千，就是一个很大屋子，大概有30平了。 是的，香港的房间都会比较小。 对，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卢苑套房的双床房，到处都有花瓣浴，渗透着我们是一个以 SPA 著称的酒店。 对，浪漫嘛。 嗯，同样在黄山的月榕庄，您还是可以感受到专业的 SPA 和按摩的。你看我们专业的技师，看上去就舒服。然后最后呢，也是我比较关心的餐厅的部分，给大家看一看明月餐厅。 是的，然后我们的明月餐厅这边的话，也是以早餐是在这个餐厅，然后午餐跟晚餐我们会提供一些零点，也是以当地的徽菜以及粤菜为主。当然我们在2019年的话，我们会有另外的一个中餐厅也会投入使用 啊，所以但是现在还是很全新的，所以的就是尝鲜就是现在正当时。我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黄山月榕庄的情况，我们有一段视频啊，现在可以动态的看一看黄山月榕庄的样子，一起来感受一下。 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你就觉得整个人就放松下来，平静下来了， 安静了 啊！这个就是我觉得不光是黄山岳榕庄，整个岳榕庄的这个品牌给我们带来的感觉都是恬静的、休闲的、放松的、舒适的。所以其实我想作为一个岳榕庄人，酒店集团的职员，我觉得你工作了这么久，你就是觉得希望通过自己让大家了解岳榕庄是个什么样的酒店集团呢？ 其实更多的岳榕庄是给大家一个比较舒适的宁静的一个度假的环境。那么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话，我们是一些比较浪漫的度假呀，或者是蜜月呀，或者是说我们一些人生比较关键的时刻，比如求婚啊，都会比较适合， 是很浪漫舒服的地方。所以其实我刚才看了跟大家一块分享了这么多图片和视频资料之后，我就发现岳榕庄酒店集团这个品牌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旅游目的地来专门去。以前我们认为酒店可能就是我去旅游这个地方，顺便找一个合适的酒店，但这个地方有这么丰富的景观资源，还有周围有这么舒适的环境，还有一些有意思的项目可以体验，完全可以，您可以花上几天就把时间花在其中的一两处岳榕庄的这种特色酒店里面，感受一下岳榕庄酒店品牌给我们带来的舒适感和宁静感。 是， 那如果收音机前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如果想有机会去感受岳榕庄酒店的话，该怎么参与呢？来 Summer， 现在就是你的工作，要跟大家宣传一下。 大家可以直接扫我们的二维码，然后关注我们耀月的公众号，然后来预定。然后顺便说一下，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像丽江的这个纳西火锅，还有像仁安岳榕庄的这个藏式火锅，我们的套餐里边都是赠送给大家可以免费品尝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大家想体验 SPA 的话，可以去黄山，然后我们是在里边我们的套餐里边是包含两个人的这个60分钟的这个按摩。如果呢大家喜欢阳朔的话呢，是可以体验这个竹筏漂流，加上我们的明月餐厅的一个双人晚宴。 哦，就是说不但在你们这儿可以打八折，然后还会送就是好吃的和好玩的，对吧？ 是的是的，没错 啊。所以而且就是看大家自己的时间安排，如果大家有意愿最近有时间可能打算去岳榕庄的旗下的看看哪个地方的酒店入住的话，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中心的 药浴，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 哎，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比较专业的服务。那其实刚才呢提到丽江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段视频没有播放，在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一下。那最后呢还是跟大家说一句，扫我们的二维码，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图片啊。这上面是钟青宇耀月的二维码，随时加入进来，然后向我们的专业咨询人员咨询我们入住岳榕庄的具体日期，还有具体的地点。如果您还没有详尽的想法的话，可以重听我们的节目哈，了解一下。另外，还可以向我们钟青宇耀月的工作人员了解更多关于岳榕庄的情况，看看哪里更加适合您入住。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一块儿分享来自于丽江岳榕庄的视频短片。我是苗山，这里是左右巡航，希望您继续关注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如果时间倒流，你愿意回到地球的哪个时代？ 绚丽的恐龙时代，壮阔的冰河时代，还是那些你想去却从未领略过的地方？沉浸式的体验，迷人的星球。